好，以弗所书我哋已经系去到第五讲，今日嘅题目好有趣，叫做拆墙废规为要合一。拆墙废规为要合一，嗱，点样拆墙，点样废规法呢？啊，等阵会同大家嚟到好仔细咁嚟到解释。啊，我哋先睇一睇啊，第一同埋第二章以弗所书嘅分别喺边度？嗱，我哋讲咗第一章，其实系讲紧个人嘅立场。啊，我哋讲到保罗话俾我哋听，我哋每一个嘅基督徒都系好有福分，神系满满咁俾咗我哋每一个基督徒有从佢而嚟嘅福气。呢个喺个人嘅立场，但系喺到第二章开始就系讲紧集体嘅立场。如果你记得嘅话，我上一次同大家讲以弗所书嘅二章一至到十节。话我哋所有嘅基督徒都系灵入边死亡嘅人，以前未接受耶稣基督嘅时候，我哋都系啊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系耶稣基督系使到我哋复活。嗱，一讲起复活，我相信我哋大家就会谂到我哋将来喺天上啊有复活嘅身体啊，有呢个荣耀嘅身体，永远咁同神系同在。但是这里第二章不是讲紧个人，不是讲紧我们天上这个复活的身体，是讲紧我们地上原来有个复活的身体，而这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主内合一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今天的信息，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至到二十二节。其实在到主内我们有合一的身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听，例如在到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二至到十三节，经文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但我们见到这个合一的身体，正是以弗所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以弗所书的二章七节，说神要将我们基督徒炫耀给后来世代的人看。我也讲过，在到三章十节，神是要将我们炫耀给天使看。看什么？就是要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合一的肢体，将耶稣基督的爱是活出来，给世人见到神的智慧，将荣耀重赞是归给神。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我在到疫情的当中是这么着紧，这么欲紧要快点实体回来敬拜。你话哦，我喺度网上啊，透过 Zoom 我都可以敬拜神啫。但系你谂下，世人见唔见到我哋？见唔到我哋啊！我哋系要一个合一嘅身体翻嚟敬拜，世人先至能够睇得到。呢、这个亦都系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话俾我哋听，要我哋不可停止聚会。嗱，若果救赎，得救只不过是个人的事，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讲。如果真是这样的事，根本我们就是不需要有以弗所书这一部书。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带领我们成为一个身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神是带领不同的人来到教会，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但是很可惜，亦都是因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甚至人和人之间的分歧，以致带来教会是有很多的不和。很多时我们都见到教会是会分裂。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不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如果我们看下圣经的话，我们见到真是无可否认，以色列人是被神拣选的民族。 喺《以弗所书》嘅二章十一至到十二节，话从前外邦人系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嘅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嗱，我哋见到神系透过割礼系同以色列人嚟到立约，要以色列人成为神嘅子民。其实在这里阿摩斯书的三章二节也都有讲，神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这个你们就是以色列人，他只是认识以色列人，他说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业。就算外邦人都知道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如果你们记得在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讲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就知道救恩是由犹太人出来。好讽刺，好可惜，我们知道尼赛亚的救赎是属于以色列人，但是当尼赛亚这个救世主真的来到他自己人的地方，他自己人并不接受他。这个在到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一节是讲给我们听。可能有好多人会问，点解神要拣选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人是要他们分别为圣，然后将神给他们的祝福是带给外邦人。这个是神的原意。要以色列人分别为圣，神是有两个不同的途径给他们。第一个是内在的，是透过这个道德上的诫命，神不要以色列人好像他们身边的外邦人一样拜偶像，做很多不道德的事，所以神给以色列人有他们自己的道德的教导，道德的律例典章，要他们同外邦人是分别为圣。这个是内在的，但是亦都有外在的律例典章，就是透过礼仪，有很多的饮食条例，衣着割礼，甚至献祭的方法，要用这些外在的方法来到使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分别为圣。当外邦人见到以色列人，他们就说这班就是以色列人了，他们有不同的礼仪，他们有不同从神而来的生活习惯。当他们见到以色列人的神原来是这么伟大，是与众不同，是这么大力量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心来到认识以色列人的神，就可以去接受以色列人的神。这个是神的原意。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见到妓女拉合就是耶利哥城里面那个拉合，就是这样，他是听闻以色列人的神，他见到这位神的神迹奇事，他愿意去认识他，他最后甚至是接受耶和华。这个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以色列人。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是失败了。神要祝福以色列人，要他们将这个祝福是带给外邦人，就是好像加利利海有入有出的。约旦河将河水带入加利利海，就是好像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一样。但他们应该是流出来，流给世人，就是好像约旦河将加利利的河水带入去死海，以致他们是能够成为外邦人的祝福。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没有成为加利利海，他们变成了死海，只是有入没出。这个是非常非常之可惜，他们并没有将神的名带给外邦人。其实神亦都是叫我们基督徒做一样的事。如果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的七章三十八节，耶稣基督说我们基督徒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是活水不是死水。我们一样是要是带神的祝福给我们身边的非基督徒，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都犯了一个错，就是认为我们要好像俗世一样，同俗世打成一片，我哋要好似佢哋一样，咁佢哋先至会嚟接受我哋嘅神。我曾经喺度一间白人嘅教会侍奉，有一次 有个退休会就系请咗一个牧师翻嚟教我哋点样嚟到做外展。这个牧师话：我哋要好似世人一样，我哋要学习佢哋嘅言语，我哋要学习佢哋嘅语气、佢哋嘅字眼，甚至佢哋嘅粗言秽语，我哋要咁样嚟到学习。当佢哋见到我哋同佢哋一样嗰阵时，佢哋就话：原来基督徒同我哋一样，我哋可以系入去教会。嗱，如果真系咁样嗰阵时，世人仲点解要嚟接受我哋嘅神，认识我哋嘅神？佢哋俗世已经系见惯呢啲事噶啦，系嘛？佢哋唔需要嚟到认识我哋呢位神，就系因为我哋系过住不一样嘅生命，就系因为我哋有特别，所以世人先至要嚟认识我哋呢位神。嗱，呢个系好可惜。呢个正系以弗所书嘅四章至到六章教我哋。我哋要同世人系有唔同嘅生命，以致能够系带领非基督徒信主。头先我哋话犹太人系有外在同埋内在使到佢哋分别为圣嘅途径。好可惜，以色列人正系注视外在分别为圣嘅律例典章。呢啲就系佢哋嘅食物啊、衣着啊、割礼啊。佢哋好着重呢啲，佢哋认为神叫佢哋咁样做有原因，因为佢哋系高人一等，唔系好似外邦人一样，所以佢哋就系好着重呢啲外在嘅礼仪，但系内在嘅道德嘅律例典章呢，佢哋反而唔会遵守，佢哋反而去学习外邦人做嗰啲唔道德嘅事，学习外邦人嚟到系拜偶像，佢哋完全冇去遵守呢啲内在嘅律例典章，佢只不过系注意外在嘅行为。嗱，我哋见到犹太人甚至系好歧视外邦人，佢哋认为神系只爱以色列人，而神系憎恨其他嘅国家。嗱，呢个系以色列人嘅谂法。嗱，所以好多以色列人佢哋认为点解神要创造外邦人啊？系好简单。就是要帮地狱来到增加一些燃料，地狱的火烧到砰砰声，需要很多的燃料，神就是创造这些外邦人以致地狱是有更多的燃料，这个是他们的想法。以色列的妇人亦都不会帮其他外邦人的妇女来到接生，为什么啊？因为帮其他外邦人的妇女来到接生，就会带领啲神所唔喜悦、神所憎恨的外邦人来到世上。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做。当他们的仔女要跟外邦人结婚，他们当然是会是阻止。当阻止不到的时候，他们就会为仔女办丧事，不是办喜事。他们还叫外邦人做狗，他们是非常非常之的憎恨外邦人。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在我哋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哋都系外邦人，我哋喺身份地位上都系与神隔绝。喺度以弗所书嘅二章十一节讲得好清楚，保罗话：我哋喺肉体上系被分别出嚟，同犹太人系唔同，因为我哋系冇行国礼，我哋系唔属神嘅子民，呢个系以前嘅事。神就是透过割礼和以色列人来到立约，要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将他们分别为圣，这个是外在的律例典章。好可惜，以色列人就是因为这样是非常之鄙视外邦人，尤其是叫他们做未受割礼的人，这个其实是一个鄙视的称呼。如果我们记得在这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大卫当他去出战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在撒母耳上的十七章二十六节他怎么说？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他说为什么他够胆向永生神的军队来到骂阵，他看不起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在撒母耳上的三十一章四节又讲到扫罗，当他被腓利士人来到追杀，并且是受了箭伤，他知道自己就快死了，而那些腓利士人赶上来，于是他就叫自己手下 帮佢攞兵器嘅嗰个人，佢话你快啲掹你个刀出嚟刺死我。佢话我情愿死喺你个手上，我唔要死喺嗰啲未受割礼嘅人嘅手上。我唔要佢哋嚟到凌辱我。嗱，呢个就俾我哋见到以色列人系几睇唔起嗰啲系未受割礼嘅人。嗱，保罗话俾我哋听喺罗马书嘅二章二十八节至到二十九节。他说真正的割礼不是行在我们身体上，真正的割礼是行在我们的心上高。行在身体的割礼是外在的，是属血气。他说行在心上高的才是内在的，才是属灵。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同俗世不同，但我哋唔好睇低教外嘅人，我哋係要喺度思想行为上同佢哋係有分别。唔係话外在有姿势冇实际。我哋係要从思想我哋真正嘅行为嚟到係同佢哋分别出嚟。呢、这个亦都係呢一个以弗所书后面三章四至到六章所教我哋。千祈唔好係好似外邦人或者係异教徒。我哋要行喺光里面，我哋要行喺爱里面，我哋要行喺度智慧嘅里面。嗱，今日嘅经文我哋见到话俾我哋听，我哋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哋都系外邦人，我哋唔单止喺身体上、地位上系与神隔绝，我哋喺灵入面都系与神分离。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能够是在主内能够是合一。我们基督徒是要完成以色列人失败的地方，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将世人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以致我们是能够带领人来到信主。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保罗给基督徒是有一个警告，他说若果神能够在这橄榄树上原本的枝子将它斩下来，原本的枝子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若果神能够将他们斩下来，然后接上野枝子，野枝子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若果他能够这样做的话，若果基督徒做得不好，他照样可以是将野枝子斩下来，是将原本的枝子是逐回上去。保罗是要我们基督徒是警醒。我们以前不单止是身体地位和神隔绝，我们在灵里面都是和神分离。在这里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二节，保罗说我们外邦人以前是与基督无关，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是没有基督的世界？你能不能够想象没有基督就是没有神，因为基督就是神。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个是世界是完全没有神会是怎样？神就是爱，一个没有爱的世界就好像现在这个世界一样，很冷酷无情，完全没有爱在当中。神就是公义，一个没有公义的这个俗世就变得非常之的诡诈，偷呃拐骗，什么都能够做出来，就是现在现今世代。我们都见到神就是希望，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会怎样？就是好像今日这个俗世一样，很多人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他们完全是没有希望。有人说基督徒是很文质，我们经常都说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其实这个不是基督徒说，这个是圣经说。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二节，我们的经文说什么？他说若果是与基督无关，就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如果我们没有基督，不接受基督的话，我们根本是没有指望，我们根本是不能够得救。 嗱，呢一个亦都系《使徒行传》嘅四章十二节话俾我哋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所以我哋一定要接受基督，先至能够系得救。嗱，唔系话神唔爱外邦人，神系想透过以色列人系将福音传俾外邦人，但系好可惜，以色列人系失败咗。而家神系将以色列人暂时系放开一边，啊！而家呢个时候叫做教会时期，就系、是、外邦人能够直接听得到福音，能够直接嚟到系接受神得救嘅时候。嗱、啊，经文我哋若果注意字眼系好有趣，喺以弗所书嘅二章十一节系讲从前嘅事。啊，哇！我哋啲外邦人从前系冇基督。冇应许，冇指望，冇神。但系去到二章十三节咧，我哋见到系讲如今经文话，如今却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哋靠住耶稣基督嘅血已经得亲近。我哋留意今日有好几节经文都系讲到远同埋近嘅差别。呢、这个就系好似昔日喺度圣殿入边嘅情形一样。以色列的男人敬拜神的院是最近神的，最近至圣所，其次才是到到妇女的院，再其次是去到外邦人的院。外邦人的院在外面的，在外邦人的院和犹太人的院当中是有一道很厚的用云石起的这个墙。Josephus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说在这个墙的上高是有圣洁的律法。这个圣洁的律法写着什么？说外邦人不得进入包围圣所和隔离区的路障，任何被发现擅自进入的人都要为自己的死亡来负责。原来外邦人进入圣殿是死罪，你擅自进入圣殿的话是外邦人是要处死的。这个亦都是原因，在述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我们见到犹太人是将保罗是捉住，因为他们诬告保罗是带领外邦人进入圣殿、所以他们要将他收监，甚至他们是要将保罗来到是处决。我们以前在这里身体，在这里地位，在灵入面都是与神隔绝，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所做，我们能够在主内能够是合一。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将那埲墙隔开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那埲墙是拆毁了。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美国是派军队去到法国，其中有一个士兵，美国的士兵是战死了，他的朋友就带着他尸体去到、法国里面有一个天主教的坟场，希望是能够葬他们的朋友在那里。那个天主教坟场的神父就问他们、你这个朋友是不是天主教徒、他的士兵说他不是天主教徒。那个神父说好对不住、因为他不是天主教徒，他不可以葬在这个坟场，因为这个是天主教徒的坟场、这些士兵很伤心，他们只可以在这个天主教的坟场的外面，在栏杆的外面掘了一个窿，就葬了他们的朋友在那里。到到第二日，他们回去拜祭，他发觉栏杆外面已经没了他们朋友的坟墓。哇，他们很害怕，哇，是不是那个神父啊，连葬在这里、坟场的外面都不准、是不是他搬了我们的坟墓。于是走回去找那个神父，那个神父说、你们昨天来到、走了之后我整晚都睡不着，啰啰乱，半夜我趌翻起身，我走去将个栏杆移了位、将个栏杆现在是包括了你们这个朋友的坟墓，你们的朋友现在已经在这个天主教的坟场里面。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就是一样，是拆毁了在树我们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墙，就是好像这个神父那样将个栏杆移了位，以致我们是能够在主内合一。不单止神是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墙，他还是废了规条。在这里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五节说，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们说神有内在外在的规条给以色列人，有很多外在的规条就是好像那些礼仪啊、饮食的条例啊、割礼啊，甚至献祭的方式，是要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来分开。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救恩，是直接来到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以色列人是不需要再守这些礼仪，我们不需要再被分开。我相信我被人问得最多神学的问题，你猜是什么呢？牧师啊，吃不吃得猪肉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猪肉，圣经里面好像说不准吃猪肉。牧师啊，吃不吃得虾和蟹啊？我很喜欢吃虾和蟹啊，但是圣经里面好像说是不洁的。又有很多人问我，牧师啊，吃不吃得猪红啊？吃不吃得啊？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五节讲得很清楚，这些外在的律例典章，这些礼仪已经是废晒了，我们现在在主内是合一。这个只不过是外在的律例典章，内在的呢是不是废掉？是不是全部的律法都抛晒出窗口？不是，内在的道德上的律法典章我们仍然是要守，就是好像十戒，就是讲这些道德内在的律例典章。我们见到神是将所有的这些外在的律法完全是废晒。在这里公元七十年，神是甚至是使到犹太人的献祭的这些律法的礼仪都是废晒。神是容许罗马士兵进入耶路撒冷城，将圣殿完全是夷为平地。以色列人想献祭都冇得献，仲唔单止系咁，唔单止冇咗圣殿，好多嘅记录都冇晒，边个犹太人系属于边个支派，佢哋都唔知道，边个系属于利未人，边个系属于祭司嘅支派，佢哋都唔知道，完全系毁灭晒佢哋所有献祭嘅呢个礼仪。我哋见到。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他就是成为我们永远的祭，我们就不需要好像以色列人那样，是每年献上千千万万的牛羊。我们见到不单止连墙都拆埋，废了这些律例典章，就好像饮食的礼仪。如果我们记得的话，这个正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神是将一箩不洁的动物是降落来是给彼得三次，说你吃吧，彼得说为什么啊？这些是不洁的动物，我不吃得。其实神就是说给彼得听，现在已经无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你们不再需要是遵守这些的饮食的律例典章。在《使徒行传》的十章三十四至到三十五节，彼得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彼得说，我见到神是一视同仁，他是不偏待人的，任何的国家的人只要敬畏神，只要他们接受神的话，神一样是悦纳。耶稣基督自己在这里清理圣殿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的十一章十七节，他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我的殿是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殿。有很多人说，哦，这个是新约而已，是耶稣基督讲说话，旧约不是这样的。其实耶稣基督是引用旧约，他是引用以赛亚书的五十六章第七节， 无论是新约旧约，我们都见到是神的旨意，是要万民在主内来到是合一。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拆毁了人和人之间的墙。我们不再是分美国人、中国人，所有的民族、国家、人与人的区别，全部都跟着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见到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些就很骄傲是、成为美国人，亦有啲咧就好骄傲成为中国人，因为见到而家中国强大，好中意好骄傲。见到美国抵制中国就好真，真美国总统，真美国。但系喺主内点啊，已经冇晒墙分开我哋美国人、中国人。我唔系美国人，我唔系中国人，我系主内嘅人。我哋每一个嘅基督徒都应该系咁样，唔再分开边个系美国人，边个中国人，冇晒呢啲国家嘅界线。喺《以弗所书》嘅二章十五节，呢、这个经文话：耶稣基督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嗱，呢一个就系《以弗所书》嘅教导。无论系犹太人、外邦人，我哋都系主内合一，成为一个新人。一讲到新人、又有好多人会諗起个人嘅新人。而家有新人啦，我哋嘅旧人我哋要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亦都有经文话，旧事都已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嗱，呢度所讲嘅我相信唔係个人嘅立场、因为我哋知道第二章讲嘅係集体嘅立场。我哋都已经係成为耶稣基督嘅身体。一个新人就是成为集体这样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成为合一的身体，有什么的结果？就是好像保罗所说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相信保罗写呢节经文嗰阵时，佢系谂住我哋基督徒系成为合一耶稣基督嘅身体。既然我哋系耶稣基督嘅身体，我哋就应该好似耶稣基督一样，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喺以弗所书嘅二章十五节话，我哋应该要彼此嘅和睦。在二章十六节说我们要与神和好。福音就是一个和平的信息，是要与人和好，是要与神和好。我们怎样能够合一啊？因为我们都是主内，是耶稣基督使到我们合一。正如好像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八节说，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一起进入神的面前，能够得到合一。前两个礼拜、我们的秘书、Denise、问我，他说你们粤语堂的钢琴需不需要、走去 tune 一下，因为我们礼堂里面的钢琴呢是需要 retune。 他说你要不要 tune 埋，如果是的话我叫埋个 technician 来 tune。 那我说好啊，这样俾、我就想到如果两只钢琴都是由一支音叉来到是 tune 的话，个声音和不和谐？个声音应该非常之的和谐。就好像两个基督徒，如果我们都是藉住、同一位的基督进入神的里面，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和谐？应不应该合一？绝对是应该。如果是不和谐，如果是不合一，表示什么？那支音叉的 tuning 出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一方面甚至双方面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以致我们不能够弟兄姊妹当中是和谐。最后保罗是给了我们有三个合一的图画，很有趣。第一个图画是一个公民，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九节话，我哋从前都系外人，系旅客，而家系圣徒同国嘅公民。 啊，我哋而家全部大家都喺神嘅国家里面嘅公民。嗱，呢个国家入籍嘅资格系乜嘢啊？唔系我哋皮肤嘅颜色，啊，唔系我哋讲嘅话，啊，亦都唔系话你有冇钱啊先至准你入嚟做公民。唯一嘅标准系乜嘢啊？系接受耶稣基督。啊，我哋每一个都系主内嘅人，就系好似腓立比书嘅3:20，话我们却是天上嘅国民。我哋都系同一个国嘅国民，我哋都系同一位嘅王喺呢个王国入边。啊，第二点系家人。嗱，啊，你话啊，公民喺个国家入边都太广泛啦，可能同一个国家你喺一边，我喺另外嗰边，啊，可以从来都唔见面，但系家人就唔同噶咯，一家人就唔能够唔见面噶咯，唔能够唔和谐噶咯，一家人。大家都是神的家人，大家都是耶稣基督的家人。还有第三个图画是很有趣，就是一个建筑物，啊，这个建筑物是有一个同一样的根基，是有同一样的防角石。我们知道防角石就是最重要的那块石头，是连起整间的，啊，这个圣殿在一起。我们基督徒就好像圣殿一样，啊，被同一个防角石连在一起。有人问，啊，为什么保罗要用这三个图画，啊，好像不是很夹，啊，这三个图画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啊，原来是原文希腊文那些三个字是同出于一个字根，同一样是出于 oikos 这个字，啊，例如由旅客变成公民，旅客这个字就是 parakois 这个字，啊 ，parakoi 或者 parakos， 另外是变成家人，家人是 oikioi 这个字，而另外变成是一个，建筑物同一个根基的建筑物是 oikodom 这个字，三个字都是出于同一个字根，很有趣，就好像第三个例子一样，有，啊，一个圣殿，所有的房间都是连系喺度同一个根基，同一个防角石的上高，三个例子都是由同一个字根。嗱，我哋唔单止系神国入边嘅公民，我哋唔单止系神家里面嘅家人，我哋仲系一个圣殿，系由一块防角石系连埋一齐。嗱，讲到圣殿，有人可能又会谂个人立场，就系我哋每个人都系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殿，但我相信这个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不是这样的解释，而是我们有一个合一的立场，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好像一间一间的房被同一个防角石连在一起。在圣经里面频频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防角石，最重要的那块石头。以赛亚书的28:16，还有就是诗篇118篇的22，马太福音的21:42，使徒行传的4:11-12，都有这样说，在一起连埋同一个根基，同一个防角石，就是好像所有基督徒形成耶稣基督的身体一样，一个合一的身体。啊，这个亦都是彼得前书2:4-6说，我们基督徒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一样。啊，最后去到以弗所书的2:22，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啊，这里说圣灵会住在我们的当中。啊，这个我刚才讲过了，不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是有圣灵，这个也不是说圣灵就住在我们的教堂的建筑物的里面。这节的经文是说什么？当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身体，圣灵就会在我们的当中来到运行，在我们肢体当中来到运行。这个也是以弗所书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合一，我们要透过人与人的关系，透过夫妻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主仆的关系，透过这些不同的关系，将耶稣基督的爱活出来，啊，给人见到我们的合一。 嗱，喺度結束嘅時候，想同大家再睇睇呢三個嘅例子，呢三個嘅圖畫。第一個我頭先講過就係國民，係嘛？我哋都係神國家入面嘅國民。一諗起咧，我就諗起金乃迪所講。金乃迪話：啊，你唔好問國家能夠為你做乜嘢，你問下你自己能夠為國家做乜嘢。嗱，我哋都係神國入面嘅公民。我哋唔好话，哎呀，教会啊能够帮我哋做乜嘢？我哋要谂下喺度神嘅事工入边，我哋应该可以有啲咩嘅贡献？我哋点样能够维持啊主内嘅合一？啊，呢个好值得我哋去思考。第二个例子就系，我哋唔单止系公民，我哋仲系家人。啊，我哋已经系比国民仲要亲近啦，好家人一样咁亲。有人话，咁亲做乜嘢啊？吓，我同啲弟兄姊妹唔系咁亲噶咋？啊，有好多弟兄姊妹我唔系咁中意噶咋？啊，我知道佢哋好多衰嘢啊！啊，佢哋唔值得做我嘅家人。真系啊，希伯来书嘅二章十一节经文话咩啊？所以他称他们为兄弟，也不以为耻。所以他称他们为兄弟，也不为耻。呢、这个他系边个啊？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称他们做弟兄姊妹也不为耻。为什么我们不肯和他们成为一家人？为什么我们不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第三个图画就是一个圣殿被同一个的防角石连在一起。啊，令我想起就是这个正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频频跟我们讲的合一合一合一，很多的经文都是叫我们合一。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四节说，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二章十五节说，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在二章十六节说，两下归为一体。在二章十八节说，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有没有看到神真的很着重合一？在经文到频频地出现，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是着重主内的合一？最后想跟大家看一看、一个故事，这个都不是故事了，是一件真事。在这里好耐以前，有一间天主教嘅教堂喺度被建造嘅时候，有个工头就去问佢手下嘅人：啊，你喺度做紧乜嘢？佢问第一个工人，嗰、那个工人话：唉，我喺度揼石仔咋。佢真系问第二个工人，第二个工人话：唉，喂两餐啫。佢真系问第三个工人，哇！第三个工人眼睛都明亮，佢话：我喺度正喺度起紧一个圣殿啊！佢话。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是抱着什么的心态来到做主内合一的工作？究竟是好像第一个工人那样，哎呀，我在那里揼石仔就很无聊啊？还是好像第二个工人很公式化？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做事工都是义工来的，不是说好像他说找两餐，但是是不是好像是很公式化，人做我又做那样？定係好似第三個人啊，眼睛都明亮，話我喺度起緊嘅聖殿啊，我喺度建立緊耶穌基督啊合一嘅身體。呢個好值得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去思考。願神祝福佢自己嘅話語，讓我哋一齊低頭禱告。主啊，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俾我哋你嘅話語，感謝你俾我哋以弗所書嘅第二章。俾我哋见到我哋每一个人以前未认识你、未接受你之前，都系行尸走肉，都系死在过犯罪恶嘅里面，都系与神隔绝。但系系你系使到人与人之间嘅墙系拆毁，系你系废除咗律法，以致我哋系能够喺主内合一。愿意我哋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好似公民咁样，知道自己是有啲乜嘢嘅责任啊！我哋做公民，每个人都有责任。愿意我哋都系能够好似家人一样，能够系彼此相爱。愿意我哋都系好似圣殿一样，我哋系活石，系被建成灵宫。愿意我哋都系有个合一嘅心， 来到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加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